再多八宗死亡个案。 南知东岳红磡站残次送院不治，港铁承诺加装感应器。 问天实验舱成功与天和核心舱组合体在轨完成交会对接。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想同大家讲下天气热嘅情况。天文台已经接连咧系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啦。寻日就系有录得最高气温咧36.1度，系破咗今年嘅最热纪录，亦都系1884年有纪录以嚟最高温嘅七月嘅日子。咁啊，酷熱天氣之下咧，有啲市民亦都係繼續行山啊、游水等等嘅。不過近日就見到接連有一啲嘅人行山嗰陣咧，都係中暑嘅情況，導致咧至少兩個人係死亡等等嘅咁。亦都有人喺西貢行山游水嗰陣咧，有人係游水嘅時候都係有一啲心口不適嘅情況嘅。有組織亦都關注到咧，除咗話喺户外做運動嘅情況啦，就算喺室內啊，有一啲嘅人士都可能咧會有一啲即係過熱啊嘅情況係承受緊嘅，包括就係一啲嘅劏房户啦。有組織就近日咧就訪問到幾百個嘅一啲嘅板間房啊、劏房啊，或者住天台屋嘅租客，咁都發現佢哋咧部分嘅人士咧住喺室內嘅地方咧，甚至係高温過喺室外嘅地方添。會唔會你自己都係一啲嘅劏房户咧？喺酷熱天氣之下，你哋住嘅環境對你哋嘅影響有幾大咧？1872311，近日有冇留意到一啲户外運動發生一啲中暑事件嘅情況？你自己有冇喺酷熱天氣之下都有去行山啊、游水等等？有冇啲乜嘢要特別注意咧，或者留意到咧？1872311，1872311。咁啊，想同大家傾下有關於呢個情況啊，酷熱天氣咁啊，健康方面嘅關注。有家庭醫生林永和醫生喺電話旁邊嘅，早晨。 Hey， 早晨，大家好。 早晨，林永和醫生。 Hey。 想問下喺尋日都提到話天文台咧，即係喺市區啊，一度嚟講錄得係36.1度嘅高温嘅咁。以你了解近日咧喺中暑方面而求診嘅人咧，有冇多到咧？或者通常係呢啲求診人士係真係即係在翻工嘅時間之下出現呢啲即係中暑嘅情況啊，定係？自己一啲户外活動啊，先至出現嘅咧。 咁啊，其實過去呢十幾日咧，香港破紀錄咁熱啦，呢、這個七月。咁其實我都發覺咧，嚟社區診所睇醫生嘅朋友咧，咁都好多係即係一啲好似係即係中暑或者我哋輕微版本嘅熱衰竭咁嘅症狀咧，就嚟睇嘅。咁啊，佢一般咧，我哋就話佢會好似輕輕地啦，即係微微燒啊、攰啊、頭暈啊、頭痛啊咁樣。咁佢都會懷疑自己會唔會係中咗新冠肺炎啦，咁就即係會做快測啊咁樣啦。咁但係就即係陰性啦，咁但係又繼續有啲唔舒服咁啊，所以嚟求醫咁樣啦。咁啊都問翻好多，就一係就係、是其實之前嗰日咧都會有可能喺户外啊，或者係做運動啊咁。咁又有一啲問翻佢症狀，出過好多汗啊，咁樣就似乎或者係一個即係熱衰竭咁嘅情況啦。咁亦都有啲係啦，即係喺室內咧，其實我都見到都擔心，就有啲可能長者啊，或者係居住環境咧，係譬如可能冇冷氣啊，唔係好通風啊，咁其實好焗咁樣咧。咁有啲家人帶佢嚟睇咧，咁就都睇翻佢都揾唔到有其他譬如感染啊、傷風啊嗰啲病徵。咁但係都睇翻佢即係個狀況咧，可能係同呢個熱衰竭有關咯。咁、 okay。 一日都有成幾個噶。 嗯，頭先提到幾樣嘢，我想先講一聲熱衰竭就同中暑又似乎係唔同喎。不過同大家講下咩叫做熱衰竭先，可能大家都未必識嘅呢個。 好啊，其實當我哋即係可能外間環境好熱啊、濕度好高啊、唔通風咁樣咧，咁我哋身體咧就即係變咗個考驗咧，我哋個調節體温將佢即係平衡去，唔好俾外間環境咧影響到佢上升咧，嗰、那個機制咧就會受考驗啦。咁如果當我哋其實受考驗嗰陣時候，但係仲應付到咧，咁一般我哋個體温咧都維持翻喺正常温度37度零咁樣啦。咁但係就開始會出好多汗啦，咁出汗就會流失啲電解質啦，咁就會開始如果係呢個情況一路繼續落去咧，就會變咗令到我哋會有啲疲倦啊、頭痛啊，咁你又會好口渴啊。 又有啲即係肌肉攰啊，甚至乎有少少腳痛啊咁樣。咁呢啲咧，有時我哋就會稱為熱衰竭啦。咁呢啲咁輕微受熱影響咧，另外仲有一種咧就叫熱昏厥咧，就會好似即係當你可能坐低突然間起身喺啲好熱嘅環境，又或者企咗好耐咧，就會好似滿天星斗咁，啲血壓低咧就會暈低。咁亦都有啲咧就即係我哋都試過，可能即係如果係特別係做運動嘅人啦，喺熱度咁啊會即係腳嗰度會好似抽筋啊緊曬喐唔到啊，咁嗰啲係一啲熱痙攣咯，我哋叫。咁呢三種咧就係一啲輕微熱病啦，我哋叫。咁但係如果嗰、那個調節温度嗰個機制，即係我哋出汗啦，另外就係可能呼吸呼啲氣出嚟咧，係不足以應付外間嗰個熱嗰、那個嗰、那個提升咧，咁我哋個身體咧就即係個温度咧就控制唔到，一路上升去到40.5度以上咧，我哋即係就臨床上咧就稱為中暑啦。咁佢就會開始咧個身體咧就會啲血液循環咧好混亂啦，個心跳得好快，呼吸好快，咁血壓咧又會即係可能啲血管咧外間嘅血管咧就膨脹，就變咗我哋會面紅啦。咁但係內裡面啲腸啲血管啊或者心血管咧就會有問題，咁就會有一啲發炎現象或者血型嘅現象咧，咁就會導致一啲細胞壞死，咁心啊、腦啊、腎啊、肌肉啊都會受好大負擔咧，引致一啲多器官嘅衰竭。咁如果不以一個合適嘅治療及時去幫助咧，咁佢其實可能有60-70%嘅人咧係會即係、就是、有生命危險嘅。 嗯，但可唔可以話係即係中暑係比熱衰竭更加嚴重，同埋兩者處理嘅方法有冇唔同咧？ 初期我哋就會經歷過熱衰竭呢個階段，咁到我哋即係冇發現到嗰陣時及時去即係、就是、去處理咧，咁佢就有機會咧一路發展落去，可以有時係15分鐘、30分鐘就已經個情況咧就由熱衰竭咧發展到中暑，咁甚至乎如果冇人理嘅，佢暈低咗就咁。可能過一陣咧，跟住就會多氣管嘅一啲失調咧，甚至乎有生命危險。 嗯，但處理上係有啲咩唔同啊？定係都係補翻啲水分就已經夠咧？兩個即係階段嚟講， 基本原則咧就係即係最好就係盡快去減少去接受一個高温嘅環境啦。譬如你去啲室內啊或者避陰嘅地方啦，咁另外就係散熱啦。咁如果你散熱就即係我哋話，如果係將個身咧揾啲灑啲水啊或者濕少少，跟住有啲風扇吹下佢啊。咁如果你個環境係即刻有冷氣啊有風扇啊，咁啊最理想啦。咁另外啲衫去鬆翻等佢即係唔好咁貼身啊咁樣，咁都會希望可以減到温啦。咁另外就係因為好多時咧就係流好多汗啦，熱衰竭嗰陣時，咁我哋會缺水咧，咁變咗缺咗水就更加帶唔到啲走啲熱量啦，冇汗嘅時候，咁就即係如果個人係清醒嗰陣時，我哋都希望可能即係補水啦，即係飲啲水，特別係可能或者飲啲凍少少水都得。咁但係如果佢有啲即係我哋話中暑咧，就開始有啲混亂啦。或者是語無倫次啊，步履不穩啊，開始會亂的時候咧，就要小心。即係如果飲水咧，可能都不足夠，咁啊要盡快去叫救傷車咯。 除咗飲水之外，頭先你提到話會即係譬如熱衰竭，即係初頭呢個情況咧，就會可能會有啲電解質唔夠咧。其實而家市面上咪有啲嗰啲電解質飲品嘅，嗰啲會唔會特別有幫助咧？ 其實都可以嘅，即係一般如果我哋話如果飲水咧都足夠嘅，咁就不過如果你話其實都流失咗大量汗，又加上其實你係做運動咧，咁個電解質流失嗰方面，你飲一啲電解質飲品咧都可以補充埋個電解質咯。 嗯嗯你頭先亦都提到話有啲人嚟求診就以為自己係新冠係咪，或者感冒等等。有啲一啲症狀係似嘅咩？即係話發燒啊嗰一類，可能係似係咪？即係同中暑。 譬如佢頭痛啊、疲倦啊、周身攰啊、冇力啊咁樣。咁佢傷風感冒嘅病徵咧，即係流鼻水啊、喉嚨痛嗰啲咧，就唔係話好明顯。不過你知新冠有時好輕微，譬如咳咳地啊，咁又攰啊，同埋佢有38.0度咁樣啲燒啦，佢又唔係好燒嘅。咁但係就好即係好突然間，又可能去嗰啲人多地方啊咁樣，咁所以都即係我哋呢段時間謹慎啲咁做快測先咁都好嘅。咁但係我哋都變咗睇翻，原來可能都另外一啲可能性，我哋都要小心咯。 嗯，有冇話譬如中暑頭先你提到話，可能都令到個神志未必清醒嘅。如果一般喺頭先話即係去翻啲陰涼嘅地方啊，飲翻多啲水啊，吹翻風扇涼翻啊等等，係咪都可以短時間內恢復翻個神志嘅都？ 嗱，都希望市民就即係總之有啲唔舒服，譬如你行山啊、行公司又好，如果係都覺得出好多汗之後咧，咁你就即刻去啲陰涼地方啊，或有冷氣地方。咁如果一般你係十五分鐘，好似頭先咁講去散熱啊、飲水咧，即係如果係個人清醒咧，咁十五分鐘到咧，如果你覺得慢慢好啲。或者我哋話識得摸脈搏咧，摸下佢個脈搏會唔會慢翻去一百下以下啦？成年人咁咧就應該安心嘅。咁但係如果佢都即係好似仲係牛牛地、混混亂亂咧，咁最好都係叫救傷車咯，因為嗰個惡化可以好快嘅。 OK， 有時係譬如未必自己係好感覺到嘅，譬如同行，譬如行山咁樣，會唔會隔離嗰陣都可以觀察到啊？我隔離個朋友係咪都可能有一啲中暑或熱衰竭嘅跡象咧？旁人有冇啲觀察到嘅症狀可以睇到嘅？ 好啊，咁其實如果大家有傾有講，咁突然間好似答唔到嘴啊，好似慢咗個反應，又或者講啲嘢少少牛頭唔搭馬嘴咧，咁呢啲就即係或者我哋就係一啲先兆係即係混亂啦。咁另外你見佢行得慢咗啊，或者好似踏錯腳啊，即係步履唔穩陣啊，咁呢啲都係即係其實大家都要小心啦，即係唔好話中唔中暑啊、熱衰竭咧，可能係攰嘅，咁其實就不如停一停啦，唔好頂硬上咁樣咯。 嗯嗯，有冇話小朋友、老人家同大人喺熱衰竭同中暑嗰個機會上面係有啲唔同嘅話？或者邊一類人係易啲中暑咧？簡單啲講就係、 是、身體狀況咧就係、是、一老一少咧，65歲以上啦，咁就係嗰、那個。調節體溫機制可能沒那麼好嘅，咁所以就會高危咯。咁另外慢性疾病咧，心血管嗰方面，如果係都會影響嗰個調節溫度機制啦，或者一啲藥物啦，某啲嘅血壓丸啊、精神科藥物咧都可以有影響。咁另外肥胖啊、孕婦啊呢啲都係即係變咗身體個熱量嗰方面咧，都係有一啲負擔啦。咁特別提啦，呢排就我見好多都可能退休人士好多係即係去行山啊咁樣，日日都行嘅，咁佢變咗。行開就變咗就繼續咁樣啦，咁喺呢段時間特別係啲獨行俠咧就分外小心啦，因為我哋喺社區其他醫生都係見好多都係嗰類人士咧就特別高危嘅，咁啊自己都可能都有啲慢性疾病啦呢個年紀，所以提醒大家就要即係呢段時間可能調節一下咯。 嗯，熱嘅天氣或者户外嘅天氣，有啲人會飲下啲凍嘢啊，即係行完山可能即刻去飲凍嘢啊，或者食雪糕啊呢一類，或者入一啲冷氣嘅地方啊，呢一啲嘅時候有冇特別啲需要嘅注意，或者有冇機會引起其他嘅情況咧？係突然間好熱嘅時候食一啲凍嘢。 咁如果佢唔係有一啲譬如話哮喘啊、氣管問題咧，咁其實當佢好熱嗰陣時咧，總之你適量啦，即係個口感啊，或者都會同埋個温度低啲，你都會舒服啲啊，降温咁。咁但係最緊要都係補水啦，同埋即係整體散熱，可能揾啲濕水啊、吹風扇去到減温，就係嗰、那個就有效啲咯。 嗯，好啊，同阿林永和醫生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係家庭醫生林永和，對於熱嘅情況，無論你係户外工作啦，定係户外喺假日時候有一啲嘅活動，亦或係頭先提到一啲即係住房嘅環境，你可能住喺劏房嘅地方啊，或者係天台屋啊等等，喺酷熱天氣之下對你嘅影響。18723111，18723111。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嚟傾，有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梁洪德。早晨， 係早晨，小樂文。 早晨，梁洪德。近日在熱的天氣，有一些市民都行山的時候咧，懷疑因為太熱啦，咁中暑，有些要入院啊，甚至有一些死亡的情況出現嘅。酷熱天氣之下，講到行山，有啲咩特別留意呢？ 我想最主要就是有三個風險管理的大的題目啦。第一個就是個人嗰個體格啦，即係個人佢譬如老中青啊，佢嘅體能狀況啊，佢嘅行山經驗啦。而第二個就是啲器材裝備啦，譬如佢嘅衣服啊。佢防曬啊、通風啊呢啲嘅器材啦，咁而第三樣咧就係、是、對應對環境天氣嗰個嘅適應啦。咁似乎即係喺呢幾日不幸嘅一啲行山嘅事故咧，都有一個共通點咧，就係、是、譬如南蛇尖啦，或者係九牙嶺啊、雞公山啊呢啲山咧，都係光秃秃嘅山嚟嘅，都係不停係要上山嘅。咁同埋即係個太陽陽光嘅照射嗰、那個直接嘅曬咧，其實係我哋行山界叫做冇得匿嘅，即係你由開始上山一路到山頂，你都係要曬住，同埋個斜路。咁同埋行山咧，好多人都誤解咗，即係以為係人人都有體力就得㗎啦。咁其實喺生理學上咧，大家都忽略咗行山嘅上斜嗰個能量消耗咧，其實係比我哋行平路咧係。如果嗰個斜度係差唔多，即係相同嘅速度啦，我哋個斜度係大約去到10%到嘅斜度咧，其實個能量消耗係多咗一倍嘅。 咁所以我哋身體釋放嘅熱能呢亦都係比喺平路行呢係大好多。咁再加埋熱嘅環境，如果你嘅體質係差，或者你冇做好一啲散熱嘅措施啦，咁頭先醫生講到就係中暑啦，或者熱衰竭啊，呢啲比較嚴重啲嘅情況，就出現嘅風險就會大好多咯。 嗯，所以你覺得譬如喺首先呢個天氣適唔適合行山，或者定係有一啲行山路線仍然係適合嘅咧，應該點樣揀咧？咁有冇啲咩建議俾啲市民咧？ 通常有行山嘅人都好有趣嘅，行開山嗰啲人咧，佢覺得自己冇問題嘅。但是即是怕晒怕熱的朋友呢，他又觉得会真的会避一避。咁我諗即係最主要睇下自己個健康嘅狀況啦，特別中年人士呢個屬於係個風險相對會高啊，因為中年人士好多時如果佢冇去做身體檢查咧，一啲慢性嘅飲疾啦，譬如本身有三高呢啲問題啦，咁你喺能量消耗大嘅情況咧，就容易係誘發出嚟啦。咁另外就係好多時大家都忽略咗行山，如果特別係上山嘅話咧，其實嗰個最大嘅攝氧量咧係超過我哋身體能力嘅90%以上。即是那個心跳率呢都去到是接近你能力的負荷的高點啦。咁再加埋熱嘅環境啊，你可能補充水分又唔夠啊，你可能早一晚就瞓得唔好啊，即係各樣嘅因素而係出事啦。咁所以我哋都係覺得係大家需要量力而為啊，同埋注意嗰個環境啦，同埋行嘅時候特別呢就一定如果熱嘅環境呢要係中段有多啲嘅休息啦。譬如好似國際足協你踢足球中間都有三幾分鐘係俾人飲一飲水啦，而家都加咗呢個措施啦。咁同埋就係最緊要即係聆聽下感覺下自己嘅身體狀況。你身體即係由熱嘅分缺或者熱嘅疾病去到中暑呢個階段呢，可能講緊都係有半個鐘啊或者一個鐘啊，你能量即係不停消耗啦，再加埋散熱呢個功能做得唔好啦。咁所以呢個階段如果你能夠係了解到自己身體嘅狀況啦，或者係同伴之間大家會互相照應多啲嘅話呢，其實呢啲好多嚴重嘅事故呢都可以係預防得到囉。 嗯，有時譬如講到行到半路中途有熱衰竭或者覺得自己身體真係可能有啲情況出現啦，可能係中暑啦咁，但行到一半又好尷尬喎，返轉頭可能都仲遠喎條路咁，其實一般應該係點樣考慮呢？ 其實呢個喺我哋嗰個遠足啦，或者行山嗰個路線嘅規劃呢其實好緊要嘅。我哋行山好多時都要諗定一啲後備嘅路線啦。咁嗱，譬如舉例上南蛇尖，咁上南蛇尖咧，你由譬如赤徑啊、大浪啊一路上去咧，其實沿途你係冇得匿嘅。咁我諗有一樣嘢就係、是、嗱，大家又唔係去代表香港出去精英嘅訓練比賽，咁都係行山啫。有時啲朋友講都唔使攞揾命去搏啦。咁譬如舉例上南蛇尖，大家打卡係好開心愉快，但係你要考慮個能力，我哋覺得係應該要懂得放棄。因為你喺一路慢慢上斜一路行嘅時候呢，當你已經預示到你嘅身體係個能力啊、呼吸啊、各樣嘢係開始清醒嘅程度有啲影響嘅時候，其實你落返山咪冇嘢囉，我哋下次再嚟過囉，我哋唔需要真係攞個命去搏囉。咁所以即係呢啲係同我哋個人嗰個嘅行山嘅經驗啦，或者係即係嗰個所謂好勝心啊、心理嘅狀況，其實都有一定嘅因素影響。咁所以量力而為啊，懂得放棄啊，下次再行過啊，咁呢啲其實都個雖然就好似老土啲啦，但係即係喺呢啲熱嘅環境嚟講，係真係市民大家需要係多啲關注咯。 嗯，但有時就係話行到一半都唔知點決定落，可能都係行得辛苦嘅，都可能要行一大段路先就可以去到一個休息嘅點，或者有陰定嘅點咁。咁應該要點樣考慮？ 這個時候咧，呢、這個時候咧，你作適當嘅休息，適當嘅休息或者休息多啲時間。嗱、 嗯， 如果你諗住唔再繼續上山嘅話咧，其實對身體個生理嘅好處咧，就係你唔會再持續產生大量嘅熱能啊嘛。咁、 嗯、 你希望你喺呢一段休息嘅時候，再加埋通風啦、補充水分啦、揾啲陰涼嘅地方啦，咁就可以令你核心嗰個本身係升高咗嘅温度咧，就降翻低。 剛才講到你個核心嘅温度係高過 40.5 度咧，你就出現一個熱相關嘅疾病啦，熱衰竭或者中暑啦。咁如果你以每一分鐘可以降到大約係 0.15 度呢個温度，即係話你俾係幾分鐘、十零廿分鐘時間，如果你嘅核心温度能夠透過一啲唔再產生熱能而俾佢降低嘅話咧，其實好多時你嗰個症狀啊都得到舒緩啦。咁你唞翻舒服啲，然後再慢慢落翻山。咁其實呢個風險都可以係解決咗噶嘛。 Okay. 另外，我想問一下阿雷洪德，即係有啲講法係話游水都有機會喺酷熱天氣之下係中暑，可唔可以解釋一下你了解到係點樣？ 冇錯冇錯，喺外國都有一啲嘅個案咧，就係、是、譬如有一個嘅經驗咧，就係、是、譬如九龍公園戶外嘅室外嘅泳池咧，個石屎咧曬到好興嘅。咁如果嗰個水温係高過31度、32度左右呢，你喺游水嘅時候都係大肌肉活動㗎嘛，你都係不停係釋放熱能啦。咁而但係因為個水嘅環境係熱，你未曾夠係及時係即係散熱嘅話呢，同樣呢係有可能出現一啲熱相關嘅疾病啦。當然就未必一定去到中暑，可能一啲熱衰竭啊，或者早期一啲嘅症狀。咁所以喺游水嘅環境呢，大家都要補充返水分啦，即係適當嘅時候都要休息一下，就唔好等身體係咁疲勞啦。 但一般游水定係泳手先比較易出現呢啲情況呢？就算游水 兩樣嘅個案都有嘅。譬如喺公開水域嘅比賽呢，就國際嘅泳聯呢就定係如果水温高過31度呢，係個賽事呢係需要取消，因為要保障返運動員嗰個健康啦。 Okay. 好啊，唔該曬雷洪德，同你傾到呢度先。雷洪德係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嚟嘅。講到熱的情況，剛才講到話一啲運動啊，做運動無論是業餘啦，定係一啲專業嘅人士啦，做運動嘅人士都要特別留意熱的情況。近日熱的情況會影響到你的活動或者你自己居住的環境咧。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联合医院儿童及青少年皮肤科每年为3000人次提供治疗服务，当中约500人次接受激光治疗。随住新医护大楼在2023至2024年投入服务，届时可增加服务名额同埋引入新的医疗仪器。有患酒红斑痣的幼儿经过激光治疗之后，情况大为改善。医疗团队说，疫情令到激光治疗轮候时间延长，非紧急个案的病人首次见医生至到接受治疗至到接受激光治疗的时间由以往约一年半增至两年，但是强调院方会因应病情调整服务。问天实验舱成功和天和核心舱组合体在轨完成交会对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问天实验舱凌晨3:13成功对接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整个过程历时约13小时。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随后进入问天实验舱。问天实验舱是中国太空站建造阶段的首个实验舱。昨日下午在海南由长征5号 B 遥三运载火箭送上轨道。问天实验舱由工作舱、气闸舱和资源舱组成，主要用于支持航天员驻留、出舱活动和开展太空科学实验，同时可作为天和核心舱的备份，对太空站进行管理。美国西岸加州因为酷热天气引发的山林大火仍未受控。当地消防人员估计，火场面积在24小时内由250公顷扩大至到4800公顷。在当地星期日早上，山火面积扩大了超过5公顷，火势蔓延危及国家公园内的巨型杉树。美国多处持续受到高温影响，估计至少8500万美国人正处于高温警报下，包括东岸波士顿和费城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强调，将会履行埃及向俄罗斯采购谷物的订单。拉夫罗夫在埃及首都开罗和外长舒海利会谈，

度啊，係1884年以嚟有記錄以嚟咧係最高温嘅七月啦。你自己點睇？頭先講到話酷熱嘅天氣對於唔同市民嘅活動，無論係户外係做一啲嘅運動等等啦，亦或係户內，你自己喺你自己居住環境咧，都可能係受到熱嘅影響啊。頭先提到譬如一啲基層嘅市民住喺唔同嘅譬如㓥房啊等等，可能都受到熱嘅影響啊。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係曾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你好， 早晨，曾生，请讲。 寻日咧，我都系去咗行山嘅，咁啊行物理好径二段咧，咁就由西湾亭行入去咸田湾游水咁样啦，谂住去消消暑。咁感觉到寻日嘅天气咧就即系异常闷热啦。咁喺一段即系呢段路我都行咗超过十次，但系一段好普通嘅斜路咧。好似上少少斜路都比平時辛苦咗大概20-30%，用咗20-30%嘅氣力咁。 你自己有冇特別多啲嘢要注意，或者事前帶多咗啲裝備啊、水啊？有冇準備多咗咧？ 都有嘅，其實比平時帶多咗一倍嘅水嘅。咁變相咧，嘅負荷又多咗少少。咁所以又重咗啲，可能因為咁樣咧，又會增加咗負荷，又都辛苦少少啦。 但你自己尋日成個狀態係 OK 嘛？除咗話即係覺得熱同埋攰啲之外， 其實大致上咧都 OK 嘅。除咗即係會辛苦少少，例如會出多啲汗啦，會有啲喘氣啦，心跳明顯比正常行嘅時候咧係多咗嘅，即係跳快咗好多嘅。但係我同行嘅女朋友咧就佢開始有少少有作嘔嘅感覺咯。 咁都擔心喎，當下係咪都驚佢中暑咁啊？ 其實 OK， 因為我哋喺有得遮陰嘅地方咧，都休息多咗嘅。我哋全程亦都有帶遮，同埋我哋有帶風扇仔咁樣散熱咯。咁我哋會去啲陰嘅地方唞一唞暑，咁又可以再繼續行。 但係尋日整體多唔多人行山咧？ 其實比平時都係差唔多， okay. 不過啲人都係落曬水啦。咁但係行山嘅路段上面都亦都見到其他冇乜裝備嘅人係照樣去行山。其實佢哋嘅情況同我哋都差唔多，都係行兩行就要唞一唞。同埋佢哋都係成頭大汗。但我見到佢哋嘅情況可能比我哋更差，因為佢哋兩個人夾埋先得一支700毫升嘅水。 OK。即係可能水嗰度都唔夠，同埋曾生傾到呢度先，都係總之喺户外活動喺咁熱嘅天氣之下都要量力而為啦，同埋帶多啲嘅裝備啊，水等等咁。仲有尹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 你好，尹生，請講。 係咁就其實我講就話禮拜六開始咧，就都已經就都好熱噶啦。咁我從事就建築行業啦。咁禮拜六就嗰日啊大暑啦，熱氣啊裏邊就。咁其實個當日咧，我喺户外做嘢咧，其實都做咗個零鐘頭咧，已經感覺到個人係開始中暑噶啦。咁都冇辦法，都要頂多陣。 好。 咁都後屘都頂多陣，都頂唔順啦，就真係要唞。即係其實我想講下就話，而家喺即係頭先就對上一位個聽眾咁講，如果天氣酷熱咧，就盡量真係少去做户外嘅運動啦。對於我哋做建築行咧，就真係冇辦法嘅。第一個就希望就盡快而家就係話立例就話，喂嗰啲咩幾多度以上係真真正正索性係哇，又係要停嘅，咁咪大家都唔使再成啦。即係點解我哋要頂埋落去就話？在建築行裏面一有遲工期咧，就俾人扣錢。咁呢啲嘢真係完全係一環扣一個環嘅，希望真係即係大家去政府嗰邊再去諗諗。 你具體係做即係地盤嘅邊一個工種咧？ 我主要做釘板嘅。 O K， 咁當時有冇話即係喺即係咁熱啦、酷熱天氣警告之下啦，亦都有冇話僱主提供多咗啲休息時間啊？ 我本身都係僱主，所以我都已經盡量我有啲嘢我都叫啲夥計我你休息，等我去頂多陣。因為有陣時始終嗰樣嘢夥計嘅嘢，佢係做嘢嘅，佢唔係賣命嘅。係啊，我其實有好多嘢我都添置俾夥計，但我真係內行。又去到真係有啲工期啊，同埋有啲銀紙上嘅，其實根本而家建築行係唔健全嘅呢啲制度。 OK， 即係睇下冇啲制度上面令到喺熱嘅天氣之下，都令到啲工人或者一啲建築行業嘅人士可以放心啲係。即係喺咁熱嘅情況之下都唞一唞咁樣啦。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講熱嘅情況，各行各業或者市民各類嘅活動嘅影響啊。1872311，1872311，可能有人見到熱都諗住去選擇去游水去消暑。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近日一啲泳灘泳池嘅情況啊。港九請力員工會副主席及發言人胡啟榮，早晨。 早晨，早晨，朱立文，早晨，大家。 天气热嘅情况，酷热天气警告都持续多日啦。你自己见到有冇话泳滩或者泳池方面嗰个人数系咪都多咗？ 多咗好多人咯，沙滩系啊，多咗好多人，系满晒人咧。 嗯，咁我见到边啲滩系特别多人嘅咧？系咪主要系滩系多啲，泳池就都有限制啊嘛，系嘛都？ 泳池有限制，咁就去好多人喺门口排队咯，排队就等有人出咗嚟游完啦，跟住先至可以再入到去咯，所以都排长龙嘅。泳滩就更加啦，冇入场限制嘅，咁就插针都插唔入嘅。 你自己系边个滩嗰度做嘢嘅？你见到个情况系点？ 我喺屯门黄金泳滩啦。 嗯，有冇话系比起以往嘅夏天嚟讲，嗰、那个人数系再多啲啊？定系都系相约咧？ 其实喺。封咗关之后，啲人啲市民冇得去外面旅游啦，咁就又有疫情啦，啲人都基本上咁个人流量多咗一倍到咯，比以前，系啊系啊，咁去海滩又个消费又比较低啲啦，啲小朋友去玩又可以游下水，咁都好，所以好多人都选择去沙滩玩。 嗯，你见到系咪都系假日，主要都系假日多啲人啦，一家大细去，所以令到话头先话泳滩即系插针插唔入啊，系咪主要都系？一家大小的情况多啲咧，见到 其实咩人都一家大小 更加多，很多小朋友啊，即系一家人可能都即系有三四个小朋友咁一齐玩，系、 有冇见到一啲热嘅情况，酷热天气之下都有啲咩要提醒一下啲泳客啊，或者家长啊，小朋友要特别留意咁咧？ 好多啊，其实好多啲防晒嗰个意识咧，其实唔系咁高。我见好多人咧系晒到红卜卜，同埋好多人以为晒即系搽咗太阳油啦，跟住就可以玩成日噶啦。其实其实太阳油系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补翻。咁佢哋同埋佢哋有啲晒到红晒咧，佢觉得冇事噶。但其實到夜晚咧，或者走咗過一兩日啊，即係之後過一兩日咧，就會好痛啦。基本上佢已經係灼傷咗，係好誇張嘅，佢紅到即係好似燒豬咁樣。同埋好多人會飲酒咯，覺得熱啦，飲酒啦，飲完酒跟住又喺度曬，其實好危險咯。因為佢一路曬啦，又飲完酒或者佢嗰、那個意識開始即係迷糊，咁繼續喺度曬咧，咁就會中咗暑啊，或者身體唔舒服都唔知道。 有冇呢啲情況而中暑或者係求助呢？以你喺呢啲近日呢段時間嘅經驗入面 都有都有，即係我見到好多啲同事都同我講，好多市民會求助，不過都比較輕微嘅頭暈啦、頭痛啊咁樣咯。 嗯，頭先提到話啲有啲小朋友有啲家長去啦，有冇話喺熱嘅情況之下都有啲嘢提醒？除咗話驚佢哋曬傷，或者頭先提到話啲人係飲酒等等之外，有冇其他嘅提醒或者建議俾佢哋咧？ 有啲家長有時好即係自己著住對鞋，啲小朋友咧就赤腳，咁啊揦到啲小朋友喊曬，同埋啲家長啲小朋友的皮膚比較幼嫩啊，佢哋曬嘅程度咧，真係見到佢曬到紅卜卜，即係都睇到都痛啊。同埋有啲人游完水，即係曬到好熱啦，覺得有少少唔舒服啦，哇好熱啦，就落去游水，其實都好危險。可能因為你嘅身體已經係啲流失咗水分啊，已經開始唔舒服，你仲落去游水咧，咁就有機會會淤溺，或者你喺水裡面暈咗都唔知道，呢個都係非常之危險。 講到淤溺添啊，直情有冇話呢個禮拜啦，或者呢段時間啦，以你個泳灘為例，有冇話收到幾多嘅因為中暑而要求助、要幫手，或者係淤溺嘅情況，有冇多到咧？ 淤溺我哋呢邊咧就比較好少少，冇浮台，咁啲人就唔會話夾硬，即係因為如果有浮台咧，啲人就會膽搏膽咁樣游出去啦。我哋通常都喺岸邊，同埋我哋有救生員啦，咁佢哋就一有少少唔舒服咧，都會比較容易啲揾到我哋幫手。如果你話以每日嚟講，都有平均每日幾單到啦，唔係好舒服啊，頭暈啊，餘力就都唔算太多，我呢邊係啦。 但工會整體嚟講咧，收到其他攤會唔會都多咗話啲餘力嘅情況？ 有噶，琴日即係就算就講翻琴日啦，有一個唔開放嘅泳灘喺清水灣一灘啦，咁都有一個伯伯就遇溺就過身嘅，係啊，因為好而家我哋39個泳灘啦，全香港咁只係開放得20個有救生服務嘅啫，咁所以咧市民咧就真係要小心啦，因為其他嗰19個泳灘咧係冇救生員喺個瞭望台度當值嘅，所以係非常之危險，有時就真係睇唔到你係咯。所以非常之危险。 嗯，除咗话啲泳客啊或者市民之外，近日喺酷热天气之下，有冇话你哋嘅工作啊或者当值嘅时间啊都有啲调整咧？又 我哋星期六日如果系沙滩，我哋会翻更加长时间，会要翻11.5小时。咁泳池就都辛苦。其实如果我哋依家咁嘅情况，人手都好唔足够。好難調配人手，因為我哋個工作個間表咧係完全冇休息時間。當有需要嘅時候，先至出聲，可能嗌啲主管去揾人去替補我哋。咁其實都依家人手咁唔足夠，係好難替補。咁兼且係影響到我哋嗰個集中力。如果我咁熱啊，我自己啦，咁尋日都曬到有啲頭暈頭痛，係啊，好多同事都有即係類似嘅情況咯。 OK， 好啊，唔同阿胡啟榮傾到呢度先啦，講到泳灘、泳池等等嘅情況。胡啟榮係港九拯溺員工會副主席及發言人嚟嘅。對於去泳灘或者你呢段時間有冇都因為熱啦，都有去泳灘觀察到嘅情況係點咧？頭先提到可能都會有一啲嘅遇溺嘅情況嘅，你自己見到人多嘅時候，救生員嘅人手又足唔足夠等等咧？1872311，1872311熱嘅情況引起嘅種種唔同嘅警況。1872311，有張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喂， 早晨，張小姐你好。 系啊，我系婆婆嚟噶啦。 O K， 张婆婆你好。 我咧就最近听新闻吓，啲人咧就好似，唉，我觉得行山呢一样嘢咧，咁样嘅只可能系可以唔行咧，行少一日唔紧要喎，因为如果你万一有咩事嘅时候，自己嘅身体之外啊，你要明白劳师动众，人哋去嗰啲救护员啊，各方面都系人嚟嘅，系咪？你咁熱你就去享受，但係人哋咧就要工作啊嘛，嗰、那個工作嚟噶嘛，拯救唔到仲係好似嗰個人有責任，嗰、那個部門有責任，我覺得呢個唔公道咯。所以我意思咧就勸下嗰啲行山友咧，稍微自己都要睇下咩情況，係唔係啊？好似頭先嗰位男士咁，佢話：佢女朋友都有啲作嘔啊乜嘢？喂！作呕開始咋？如果你再追一段，你又要勞師動眾，又要咩直升機啊，又要人哋去，即係我覺得唔值得咯。 嗯，你自己熱嘅天氣之下，你自己點樣消暑啊？咁 我啊，嚇，我70几岁啦，你知啦，咁我咪喺屋企開風扇咯，嚇、 okay, 啊，都係休息一下咁樣咯，係咯。 我係來休息一下啦，自己心靜啲啦，你話係咪啊 ？OK， 好啊，唔該曬張婆婆講到。佢自己對於一啲行山人士嘅活動嘅睇法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關於除咗一啲户外活動啦，有啲即係要翻工喺户外做嘢嘅人咧，可能在酷熱天氣之下咧，有啲嘢都難以避免啦咁。啊，見到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咧，早前就已經提到噶啦，就話研究喺勞工處咧一個叫做預防工作時中暑的風險評估咧，加入咗天文台香港暑熱指數做一個嘅參考指標嘅咁。咁啊，等一啲嘅僱員僱主咧都可以按住个指引去做一啲嘅防暑嘅措施，咁就系希望咧可以尽快落实成个嘅修订嘅。咁对于一啲户外工作嘅人士嚟讲，关唔关心喺酷热天气之下，究竟雇主对你哋嘅支援咧，有冇跟到一啲嘅指引去做嘅咧？仲可以点样保障多啲咧？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有劳联副主席谭金莲，早晨。 早晨啊，各位。 早晨，谭金莲。头先提到一啲嘅热嘅天气之下啦，啲中暑嘅情况啦。近日工会有冇收到话啲工友喺酷热天气，尤其是户外做嘢嘅时候，一啲中暑嘅个案啊，求助啊，有冇多到啊？ 其实已经喺6月份开始，已经有啲工友讲咧，系今年系比往年热咗好多。咁就算冇话热到累低入医院啦，咁其实咧热到晕，热到呕。熱到個頭痛到爆炸，喺工作期間咧，其實都比好似係早咗出現同埋普遍嘅，喺唔同行業都有呢啲報告翻嚟嘅。 嗯，數字上面咧，大概有幾多？譬如你6月開始，譬如6月到7月，去到而家有幾多咧？主要係涉及啲邊類嘅工種多啲咧？又 其實六月到七月而家咧，咁有啲譬如園藝、花藝啊，物業管理啊，或者係裝修維修，地盤就更加係啦，大家可想而知。咁、甚至係啲貨運物流，即係要送貨，要喺啲路面落貨嘅工友咧，其實都有呢啲情況出現。咁雖然我哋工會今年就冇做調查，但我哋其實咧喺2020年做調查咧，170個唔同行業工友咧，有45% 係會出現呢個情況，即係約莫100人到咯。 有冇啲最嚴重收到嘅個案，甚至要入醫院啊等等嘅？ 我哋試過有工友係即係喺個工作場所係個地盤嚟嘅，咁佢就朝早9點做嘢啦，好晒好熱，咁冇辦法遮掩，冇辦法去啲遮陰嘅地方。咁嗰天係唔記得帶水去開工嘅，朝早嘅時候，咁做到11點幾咧，就真係好唔舒服，同埋咧就熱到嘔啦開始。咁就好彩佢附近咧，其實一齊做嘢嘅工人就早發現佢唔舒服，咁就運咗佢落地面送去醫院咯。後尾都醫生都證實佢係中暑嘅。 一啲防中暑嘅措施，其實你了解到雇主比雇員嚟講係足唔足夠咧？尤其是一啲户外工作嚟講。 如果話係一啲政府公務工程嘅話咧，就比較跟得足啲政府嘅指引，譬如編排嗰個工作時間，避開中午啦，咁同埋或者提早少少喺清涼啲嘅時間開工，傍晚嘅時候再做翻啦咁或者工作期間咧，大概一個鐘到就俾啲工友休息或者有遮陰嘅地方。不過如果係一啲私人嘅安排情況咧，就可能會有趕工啊，大家都趕起貨。咁如果唔係你做，仲有邊個做啊？嘅情況咧，咁就無論頭先講係一啲園藝、花藝啊，定係一啲裝修維修啊，我哋一啲運輸即係搬貨啊、運送貨物嘅工友咧，都係冇辦法啦，冇辦法去做頭先所講嗰啲編排或者特別嘅處理啦。 睇翻一啲數字咧，我見勞福局咧之前交俾立法會嘅數字就話，過去三年2019、2020、2021，勞工處登記中暑工傷個案嘅數字咧，就分別係20宗、12宗同埋22宗咁，睇落又好似唔算係非常之多啊。其實你點睇呢啲中暑工傷嘅個案數字咧？ 是因为呢如果去到讲工伤的话呢，真的可能在做事期间累低了啦，送了医院呢雇主和雇员都是即是说报工伤啦，这样那就会有刚才那些数字。不过很多时呢，我们更加多的情况就是送刚才有工友为例啦，累低送去医院，那呢即使医生说他是中暑，不过呢在他的工作地方没有帮他报工伤，而他呢自己又不懂得报的话呢，那就隔了几日再去报，或者他听个安排啦，就说你不如回屋企休息啦，你而家不舒服，你又见头晕又呕咁你回屋企休息，一回屋企休息事后再嚟报的话呢，那就好难证明你在不舒服那一刻到回屋企这段途中是不是会受其他因素影响，或者自己身体条件影响而出现那个即是中暑的情况。咁因为证实 但現實嚟講又好難， 報工傷。 但頭先，因現實嚟講又好難，我病緊或者唔舒服緊，又即刻當時去做埋報埋呢個工傷，又好難嘅喎，係咪咧？ 除非雇主即刻幫佢報急救啦，但係咧我哋頭先個 case 就係報咗，醫生講咗話係，但係如果唔停報嘅話咧，個工友會諗我都係炒散日薪啫，咁為咗份為咗明天仲有人嗌我開工，咁我唔報就唔報啦，咁佢如果唔舒服就要自己去支付個醫療開支咯。如果有因為咁樣而休克暈咗，因為中暑係一個唔見血嘅工傷嚟，咁佢又唔見血啦，咁唔報，咁又冇人監到佢嘅喎，咁就會即係可能甚至會，但係嗰個暈低或者休克可能會影響個腦嗰個情況咧，咁就有機會有後遺症，呢啲都係手尾好長需要處理。 即係所以你覺得呢一個數字上面而家話，即係一啲重視工傷嘅數字，一啲官方嘅數字嚟講，都係一啲低估咗嘅情況。 係啊，冇錯。 嗯，你自己建議有啲咩做法咧？同埋我見係咪你哋都有提過話啊，中暑係咪可以列入為職業病咧？咁呢個難度咪再進一步再難啲咧？ 其實職業病咧，我對上一個列入去嘅咧就係、是、SARS 啦。咁呢個情況咧就係、是職業病，就如果佢係從事嗰個工作性質引致佢患上嗰種疾病，佢就可以獲得嗰個僱員補償。咁嗰種補償即係按工傷假期嚟計算咁樣啦。咁如果係話佢喺一啲高温嘅情況，我哋而家政府有嘅措施咧，就係、是、嗰、那個。工作時中暑嘅風險評估，咁如果嗰個做曬嗰個風險評估，控制咗嗰啲暑熱或者酷熱嗰個環境啊、温度啊、氣温啊、濕度啊，同埋工友嗰啲衫啊，仲有就係嗰時間編排，都即呢啲就係預防啦。咁萬一中咗暑嘅話，那個工友好難自己揾資料去證實，因為嗰個環境或者個編排令到我出現呢個情況，咁就避免咗一啲炒散嘅工友，或者有啲個別嘅工友咧，因為僱主唔報工傷，自己又冇能力證明咧，就處理又申請唔到，即係報唔到工傷啦。咁就職業病嘅話咧，咁啊醫生斷定咗佢係嗰個症狀係嗰個病徵啦。咁其實已經係自動有嗰、那個即係補償喺度嘅。咁呢個似乎就係可以比較直接啲去處理中暑嘅問題咯。 但中暑似乎是一個狀態，譬如以往講一啲嘅，即係一啲職業病，譬如職業性失聰咁，係一個永久性或者一啲長遠啲嘅傷害嚟噶嘛。要證明係咪因為你嘅工作環境導致中暑，這個本身係咪已經有難度咧？ 呢個係如果以工傷嚟計咧，我哋曾經試嗰啲個案係要證明呢個係工傷，正係因為咁樣嘅爭拗咧，都可以搞幾個月。咁頭先所講，譬如沙士，佢點解會係工傷？因為佢會有骨枯啦。咁中暑都係嘅，因為佢係會休克，進入休克狀態或者暈咗、okay. 個腦啊。其實佢中咗暑，直到佢醒翻嗰段時間，個身體啲內臟個温度都係好高，可能會出現腦部或者一啲器官嘅衰竭或者係損傷嘅問題。咁呢個就係需要即係呢啲後遺症係需要職業病嗰個定義去處理佢。除咗中暑之外，佢引申嘅其他一啲情況係咪需要即係受到保障呢？咁樣。 好啊，唔該曬譚錦蓮，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譚錦蓮係勞聯副主席，同我哋講到關於一啲中暑嘅情況係咪可以列入職業病咧？佢嘅睇法嘅。佢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轉頭再傾。 制嘅4+3方案，咁相信最快喺未来一两个星期就可以作出决定。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连续4日突破40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寻日新增4250宗确诊，包括186宗输入个案，另外有8宗新增嘅死亡个案，年龄介乎75至103岁。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疫情仍然处于高位，未有回落迹象，呼吁全港市民遵守防疫和隔离规定，勤洗手。是经济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天文台昨日录得最高气温36.1度，打破本港7月份的最高温纪录。天文台发出的酷热天气警告已经是踏入第11日，而截至昨晚的9点，持续223小时，暂时是第四场的酷热天气警告。翻查資料顯示，天文台2020年嘅7月曾經係發出酷熱警告，歷時20日，持續467小時，成為歷嚟生效時間最長嘅酷熱天氣警告。呢個係大公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環保政策滯後，啱啱上任嘅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即使實施垃圾徵費，推高回收率，廢物量仍然會年年上升，需要喺第三個焚化爐處理。而選址不排除位於北部都會區，亦都不擔心會浪費公帑。他又建議採用積極保育政策，將一小撮的土地集中保育，釋放其他土地以適度發展。是《東方報導》。 文匯報報導，搭載民天實驗艙的長征5號 BL3 運載火箭在中國文昌航天發射場準時點火發射，大約是495秒之後，問天實驗艙和火箭成功分離，並且是進入預定軌道，發射取得圓滿成功。已經在天和核心艙在軌工作大約50日的神舟14號航天員乘組陳冬、劉洋、蔡旭哲是通過現場直播觀看到問天艙的發射情況。 文天舱在今日凌晨与太空站的核心舱进行交会对接，完成太空站一致救营。文汇报报道。 明报报道，新选制之下首届立法会上任大约半年，财务委员会通过全部52个项目，一共1645亿元的拨款。明报统计，超过96%的项目都是以不记名方式举手通过，平均每1亿元的拨款花 0.89 分钟获通过，较上年度的 1.69 分钟快近一倍。财委会主席陈建波说，财委会仍然发挥监察作用，但同意需要顾及市民的观感，如果审议速度太快是不好，社会关注或者金额较大的项目应该有更加多的讨论。是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说，对于超过22万名住在农屋、板间房和劏房租户来说，漫长的炎夏是最难挨的日子。租管条例已经在本年初实施，但是雷声大雨点少，更加是连揽收水电费也都无法控制。劏房户申请独立的水电标困难重重，可以说是任由房东宰割。政论说，租管条例有如无牙老虎，加上宣传不足，只是特区政府交差之作，诚意和决心欠奉，愧对基层。东方日报政论。 文汇社评就提到，本港人口老化，安老宿位供不应求，社会希望新一届政府切实简化土地规划审批程序，协助非牟利机构加快增建院舍流程，达到提速、提效和提量的效果，盡快惠及更多的長者、傷殘人士等弱勢社群，用實實在在的工作成效回應市民期盼。是文匯社評。 商報的時評就講到，香港從來都是一個兼容並蓄的文化樞紐，在舉辦文藝交流活動方面經驗豐富，國際知名的拍賣行曾經多次在香港舉行拍賣會，比如是今年的巴塞尔艺术展等等的文化活动，引证了香港作为艺术品交易中心、创意中心、表演艺术中心、展览中心的地位。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不单只是西九文化区有条件打造成为大湾区的文化枢纽，香港亦都可以构建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商报时评。 经济社评就讲到，台海局势风云再起，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访台，中方反应激烈，据报私下向美国暗示军事反制，中方发出空前严厉警告，正是为了尽最大力量争取和平。无论佩洛西去不去台湾，美国都需要明白，打台湾牌绝非无成本，反而是最易引发中美冲突，导致最大成本的危险操作，中方大声疾呼，正是要力阻最坏的局面发生。是经济日报社评。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咁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旺角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界限街。重复多次咧，就系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洗衣街因为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咁主要咧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旺角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界限街。咁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咁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马料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马料水。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噶啦。嗰架车咧就移咗上去路肩，唔阻行车线噶。咁车龙就未消散，去到豪景花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豪景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 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南昌站。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那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在封路方面，葵涌的大白田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求锦秋中学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一带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赤柱马坑村、燕马楼、天水围天晴村、晴满楼、长沙环海丽村、海瑞楼、油塘鲤鱼门村、李兴楼、马鞍山中心二座、沙田康林苑、海宏阁、将军澳新都城二期五座、沙田月明村、明信楼、沙田银禧花园六座和葵涌葵翠村碧翠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WTT 匈牙利支线赛女双赛事，港队乒乓代表李浩晴、朱成竹勇夺金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9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 www.eac.hk 下载，或者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022年7月25日，市区一度录得36.1度，创有纪录以来七月最高气温。 新增4250宗确诊，再多8宗死亡个案。 南芝东卧红磡站残次送院不治，港铁承诺加装感应器。 问天实验舱成功与天和核心舱组合体在轨完成交会对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千禧年代。刚才讲到热的情况，昨天天文台就是说在昨天下午3点左右录得一度是录得 36.1 度的高温，破了今年最热的纪录，也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温的7月。其中有些区份是好像上水一样，直接说最高气温是达到 38.9 度。昨天元朗公园、大姑岭等等都是录得超过38度的高温。在高温之下，不同的活动，无论你是户外做运动或留在家的情况有几大的影响呢？一些做事的人士，他们有没有一些足够的措施是防暑等等呢？1872-3000讲讲你们的看法。有麦小姐打上来，早晨。 早晨，萧生， 你好，请讲。 系你好，我是一个嗰啲包饼销售员、售货员嗰类啦。咁、我哋茶餐厅一边咧就系、整面包同埋卖面包。咁我背脊咧就系、整面包焗炉嘅师傅里边。我前边咧就系、一个玻璃柜，系暖住嗰啲面包嘅。咁系一个热柜嚟嘅。咁当然有热气走出嚟啦。加埋有蛋挞热住嗰啲鸡批嗰个炉啦，两个炉。但我嗰个销售企嗰度卖面包嘅地方冇冷气个噃，因为我哋前边系 open area， 即系叫开放式嚟买面包，我哋就递面包俾佢啦。咁我嗰个 工作嘅岗位咧系完全冇冷气嘅，咁系里边师傅整面包当然有冷气啦。因此咧，琴日同事咧七点钟开工，佢原先要做到三点就八粒钟啦，但佢十一点都顶唔顺，晕晕地，得把风扇吹吹下。咁所以我想发表一下咧，就系唔单止户外工作嘅同事。唔單止行山人士，我哋呢啲受餅員呢、即係唔係好似聖安娜嗰啲咁好，有裏面有一個好涼即係好舒適嘅環境受賣麵包嗰啲呢，我哋呢啲呢就都辛苦嘅，都辛苦嘅，想同你哋發表下意見啫。 嗯，有冇話都喺咁熱嘅情況之下，你頭先講到你嗰個位前前後後都有啲即係發熱嘅地方啦，咁你哋自己點算啊？有冇多啲地方多啲辦法可以解暑咁樣咯？ 唯有同老闆講買部機咯，因為嗰個位置開放式，咪前邊人哋買麵包嘛，咁冇得整冷氣啊，整冷氣都係走出去噶嘛，咁唯有叫佢買部嗰啲坐地下嗰啲咯，坐地下嗰啲佢又未買到俾我哋，成日都得個廣字。 OK， 咁呢啲又冇辦法嘅，係咪？啲勞工處亦都唔會有法例規定要咁做，咁但係即係我想。對大家講，唔單止一啲部分同事係咁，我哋呢啲賣麵包嘅都會係咁嘅情況，係好熱好熱嘅。 明白，好啊，唔該曬麥小姐講到佢做賣麵包嘅，佢嘅工作環境都係受到熱嘅影響嘅。另外想同大家講係有關於咧一名嘅66歲嘅男士啊，就講佢上個禮拜三咧紅磡站就失蹤，佢嘅屋企人咧亦都喺過程之中咧曾經多次係打電話去到港鐵嘅都係求助啦。當時港鐵嘅職員咧就話係揾唔到嘅咁，不過就話喺佢失蹤之後，事隔4个钟头之後咧，就話呢一名男士咧就係被清潔工咧發現佢係。昏迷喺一个喺红磡站非收费区嘅无障碍厕所入面，咁送院之后就不治嘅。咁啊见到事主喺寻日就喺议员嘅陪同之下啦，就提到话港铁嘅搜查嘅程序有啲漏洞，亦都提到话如果系职员早啲发现个洗手间嘅情况咧系有问题，系有异样嘅话咧，有机会系可能系救得翻事主嘅。家属嘅情况提到呢一样嘢啦，另外都讲下港铁嘅回应就住呢一件事，佢就话港铁公司对事件高度重视，公司已经决定就事件嘅处理展开内部调查，包括检视又接到求助要求开始嘅各项细节，以及员工同埋相关人员嘅过程之中有冇严格。按照公司的指引和程序，也都提到就说就住当日职场的处理啦、沟通等等引起的质疑啦，公司深感明白并且表示歉意，就说调查尚未有结果之前，公司为谨慎起见啦，以避免同样事情发生啦，就会在三个月内在全线超过90个无障碍洗手间装设行动感应器，当使用者一段时间呢都没有动静，感应器就会自动向车站发出警报，这个就是港铁的回复。又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有油尖旺区议会副主席朱志乐，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朱志乐，你就系寻日都有同家属一齐见记者，系咪啊？ 系啊。 你自己可唔可以同即系大家都讲一讲成个事件嘅发生，因为你都有跟进开啊嘛。成个时序系点样嘅咧？当时上个礼拜三发现呢个66岁嘅男士失踪之后，家属系做咗啲咩噶？ 我其实咁一开始就系、是首先系我哋即系太太啦，就喺落平站等紧，就系、是。丈夫咧就發現好耐都冇反應咧，跟住就揾翻個仔，睇下可唔可以幫手去揾下。 呢、這個可唔可以講少事前先？係咪因為本身佢兩個係即係兩公婆係約咗喺朗屏站等？ 係啦，因為本來佢哋就一齊喺馬鞍山搭屯馬線去朗屏嘅，但係去到紅磡站咧，咁樣就先生就話想去洗手間，咁佢哋就當時係有位坐啦。咁先生咧就因為唔想即係一個靜脈曲張同埋都做過手術嘅太太咧，陪咗佢之後咧，可能你喺黃站上翻車要企啊，跟住就叫太太就自己去咗朗明站等佢先，跟住佢自己就去，跟住先生就自己就落咗車去咗廁所咯。但係去到朗屏站之後，咁太太就冇消息啦，跟住就揾即係揾仔，跟住個仔就喺5:48咧都報咗警嘅。但係當時警方就話個伯伯咧係身體健康，冇長期病患，亦都冇自殺傾向，咁樣就唔係高危人士，就叫佢自己去揾下先。於是就個仔就喺5:59就第一次打俾港鐵職員咯。佢哋亦都係即係喺因為都要翻工啊，星期三咁放工之後就立即全部去曬紅磡站嗰度去現場去揾佢阿爸咯。 当时是打落个站度定系点样嘅？系港铁嘅红磡站职员联络，即系听呢个电话。 打红磡站咯，系咯。 咁当时嘅回复系点样咧？ 當時就話會即係阿仔就講咗爸爸嘅外表特徵啦，亦都係講去洗手間嘅，睇下會唔會揾下洗手間咁樣，咁就希望就係可能同事前線同事可以去揾下啲洗手間，睇下會唔會喺入邊咁樣咯。 即係港鐵嘅職員就話前線嘅同事睇下可唔可以揾下啲洗手間，咁有冇確認係揾曬啲洗手間？有冇講過一句咁嘅説話？ 嗯佢哋就即係話會揾曬所有洗手間啦，跟住之後咁樣喺第二次就係打電話咧，就喺廿幾分鐘之後咧，就再打電話去搜查進度嘅時候咧，咁當時職員就話揾曬站內嘅廁所咯。 咁而後尾你頭先都提到話，即係一家人都有去到紅磡站噶嘛？有冇即係家屬自己有冇再去嗰啲洗手間啊、廁所嗰度自己再揾過嘅？ 其實佢哋都去有揾嘅，但係咧因為紅磡站咧唔係一個普通嘅中途嘅車站啦，佢一個大嘅轉車站嚟嘅，都係有新舊嘅唔同地方。咁廁所咧都有好多個嘅，除咗喺站內即係月台嗰度有一個男廁、一個女廁同一個殘廁之外咧，咁喺大堂又有兩邊廁所，一邊男廁加殘廁，另一邊就女廁加殘廁。咁再上多層咧，仲有一個男女廁加殘廁嘅廁所嘅，咁其實都係比較複雜。咁作為一個唔喺紅磡站經常出入嘅人咧，即係好都好難知道其實原來即係紅磡站嘅有咁多個廁所。我諗因為咁樣，所以就冇揾曬所有廁所啦。家屬咁另外亦都係家屬有問過多次，問職員，職員都話揾曬啦。咁樣可能就咁樣就信咗佢哋。咁其實佢哋都因為咁樣就好自責嘅。 OK， 但最後我想知道呢一名男士被清潔工發現佢喺邊一個嘅即係無障礙廁所嘅，係邊一層啊？邊一個嘅無障礙廁所？ 佢就係最後喺大堂嘅一個女廁隔離嘅殘廁嚟嘅。咁佢有分兩邊，一邊係男廁加殘廁，一邊係女廁加殘廁。咁家屬估計就可能咧，即係爸爸即係揾廁所，即係可能就唔識揾，就出咗閘，跟住就見到有個女廁加殘廁咧，咁就因為咁樣就入咗去殘廁咯。 咁到后尾揾到之后，其实有或者到呢一刻啦，港铁有冇解释点解当时话揾过晒啲厕所揾唔到啦？咁但系最终清洁工会系喺呢一个嘅残次入边揾到呢位男士嘅咧？有冇一个任何嘅解释系交代翻？ 其实都未有一个解释嘅。咁港铁嘅回复都系话，其实都有揾过晒厕所，但系实际上系揾过晒咁边几个厕所咧，冇解释。亦都冇解釋，其實如果就算真係揾到嘅話，揾過個殘次嘅話，究竟係點樣？係咪拍嗰門就冇就算啦，定係點樣咧？咁呢啲就都要等調查嘅。咁港鐵都話，其實而家警方調查緊，咁佢哋都會配合調查，咁樣就睇下之後係點樣咯。 嗯，但我想知你譬如無論家屬嚟講又好，或者協助家屬嘅你嚟講，點睇今次港鐵嘅處理手法，或者你覺得邊啲地方係有一啲問題或者改善嘅空間呢？ 咁其實港鐵作為一個即係全港最多人搭嘅公共運輸交通工具啦，咁每日超過400万人去搭嘅，咁對於啲人流啊，嘅管制有嚴格指引啦，咁相信對於即係處理失蹤人士、失聯絡嘅人士咧，都有啲指引嘅。咁佢嘅有冇嚴格執行呢啲指引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其實當日咧車站入邊嘅職員人手安排點樣？因為其實最近大家都知道，其實港鐵咧就人手其實係有啲縮減，即係清潔，無論係清潔啊或者係車站職員咧，就都係冇以往咁多嘅。咁會唔會因為咁樣，所以令到大家嘅即係職責嘅加重啊，令到佢哋可能分身不閒，到最後有呢啲咁樣嘅事故發生咧？咁呢啲都係一個我哋希望去調查嘅方向咯。 我見尋日喺記者會上面就家屬提到有幾點嘅質疑，其中一點咧就係話點解事發之後維修殘次入邊嘅緊急按鈕啊，係咪有個咁嘅質疑 啊？係啊，因為其實就港鐵有講過啦，就其實佢哋冇收過即係殘次有收過任何嘅緊急嘅求助嘅。咁但係咧就即係話冇人撳過緊急掣啦。咁但係就係咁啱不咁巧咧，即係自由巧合咧，就之後有一個傳媒就係去影翻啲環境嘅時候咧，咁就咁啱影到有個港鐵職員咧，就喺度更換緊嗰個站入邊嗰個殘次入邊嘅嗰啲緊急按鈕系統嘅，咁成個換曬，包括出邊嗰啲燈啊，全部都換咗曬新嘅，咁所以就會令人質疑究竟點解喺事故之後好匆忙咁樣就換曬啲嘢咧？係咪本身可能係運作唔到咧？咁其實呢啲嘅緊急嘅按鈕咧，即係全香港啊，呢啲嘅殘次嘅急制咧，係幾耐會係測試一次咧？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個好嚴重嘅一個問題嚟嘅，係需要去即係得到個答案。 嗯，有冇睇即係個殘次附近嘅閉路電視，都係家屬關注嘅點喎？係咪啊？呢個 係啊，咁其實警方就有同佢講過，就係即係 知道即係見到個睇翻大係個八八咧，喺五點左右就係入咗去嗰個女廁嘅。咁如果係同一個閉路電視可以影到佢入廁所，咁亦都當然一定會睇到之後有冇職員、有冇清潔工係曾經去過嗰個廁所嗰度啦。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其中一個之後可以還原翻真相嘅一件事咯。所以都要之後係睇翻呢啲帶嘅。 嗯，而家話會喺三個月內全線超過90個無障礙洗手間入邊都裝呢啲行動感應器，你點睇有冇用啊？你覺得？ 當然是一定有用的，因為這個就是一個即預防的措施，就防止有人在裡面即失去失去動作之後即刻可以壓得到個控制室，這個我們是都很歡迎，都希望它盡快可以落實的。但是另一樣都很重要的點就是剛才都說那個緊急制呢，其實如果它不是測試呢，即如果壞了其實都很大問題。其實在日本呢，在 最近都有一個同類的案件呢，就是 有個人在裡面呢，就是即是有發生事故，所以就喺入邊就最後就 失救咗 失救嘅。咁亦都係當時發現咧入邊嘅動態感應器同埋緊閉全部都係壞嘅。咁其實呢個都係正正係顯示到未來有機會發生嘅問題，所以關於嗰啲定期測試都一定要係做足嗰個之後。 OK， 好，唔該曬朱子樂，同你傾到呢度。朱子樂係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亦都係今次涉事呢個嘅66歲男士的家屬，他有份是跟進這個個案的。又就著今次的事件講一下你的看法，18723，請到嘉賓和我們電話旁邊談談。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張欣宇，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你好。 怎麼看今次這個事件？ 今次這個事件其實當中還有幾個疑團未解開的，其中就是即係點解即係隔咗咁耐先揾到人啦、啊？咁同埋有冇真係每一個設格咁樣去搜索啦、啊？如果你搜索嘅話，就冇理由睇唔到噶嘛。咁另外就係關於其實車站入邊咧，即係講緊啲廁所啊，公共廁所，其實佢本身有個定時清潔嘅一個時間嘅。咁大約都係以我了解，都係大約都係2小時啦。咁就變咗咧，就算你第一轉，我當第一轉你派出嗰個同事，咁佢睇得即係可能睇漏咗，或者有啲地方去唔到。但你無論如何呢，其實你2小時內咁其實都會去清潔廁所嘅。咁清潔廁所嘅時候，咁嗰個就係一個 second chance 啦，即係一個第二次機會呢，可以再去發現到一啲異常嘅情況。但點解呢一個都係冇發生到呢，要等到即係差唔多過咗4-5小時先最後先喺廁所入面見到。咁呢啲疑團都係其實係需要港鐵方面去解釋咯。 嗯，聽落好似又涉及一啲人手嘅可能導致嘅問題喎，都因為你先講到話一啲清潔嘅工人可能都應該要定期，可能2小時到要做一啲嘅清潔嘅嘛。 冇錯冇錯，係咯，呢個應該係一個標準安排嚟嘅，個個車站都係咁樣嘅。 OK， 但我想知一般譬如車站收到一啲嘅求助，譬如話唔見咗個人，或者失咗蹤，要揾翻個人咁，有冇一啲嘅指引話要點樣處理嘅程序上面有冇指引嘅？ 其實這些呢一啲咧喺成個鐵路嘅網絡入邊咧，就真係非常常見嘅，需要去幫手揾人啦。咁好多情況下都揾得到嘅。咁其實即係啲根本上各個車站嘅即係啲職員其實都係應該係好熟悉呢個咁樣嘅操作。咁首先當然喺自己車站揾啦，根據嗰個家屬，即係可能家屬啊，或者係相關即係相關人士俾嘅一啲特徵。咁然後咧，如果即係車站自己車站揾唔到，咁都會有個機制咧，係可以揾控制中心去協調，喺其他車站甚至乎喺全線咧出廣播又好，或者係揾全線車站一齊去揾又好。咁其實呢啲真係經常做嘅，所以今次係一件一個咁，你可以話係一個好基本嘅職責方面係。就是而家睇翻手头上啲资讯啦，感觉上系做得好唔理想嘅，咁都系几遗憾咯。 但经常做，想知有冇一个详细指引，应该系要做啲咩步骤，例如睇咩闭路电视啊，或者睇晒啲厕所啊，即系有冇一个即系清晰嘅指引嘅咧？又 嗱，一般咧就唔需要去睇闭路电视嘅，因为睇闭路电视咧系有一个好严格嘅一个要求，即系某啲职级以上嘅车务人员佢先可以睇嘅。 嗱，张欣宇，因为时间差唔多，我转头翻嚟再揾你继续讲呢个程序上面嘅问题。 好，冇问题。 张欣宇咧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副主席，就住今次事件18723，欢迎大家打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

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彩怡花园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是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彩怡花园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至于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亚加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洗衣街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亚加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咧，仲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加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法院那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医管局大楼对出。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还是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开。在封路方面，葵涌的大白田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球锦秋中学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以及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杨洋饰演的燕破岳，经历严酷环境之后，在艰巨的任务面前，亦在大家的关心和帮助之下，慢慢意识到自己的不足，逐渐改变自己，融入集体。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2022年7月25日，市区一度录得 36.1 度，创有纪录以来7月最高气温。 新增4250宗确诊，再多8宗死亡个案。 南子岛卧红磡站残次送院不治，港铁承诺加装感应器。 问天实验舱成功与天和核心舱组合体在轨完成交会对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一名嘅60几岁嘅男士咧，上个礼拜三喺港铁红磡站嘅残次入边咧系昏迷，咁啊送院去抢救之后咧就系不治嘅。咁寻日家属咧就批评港铁嘅做法啦，因为喺过程之中咧喺当日其实家属系曾经打过去港铁嘅站嗰度系即系话系唔见咗呢位男士啦。咁亦都当时咧职员系话已经揾晒站入边嘅厕所噶啦，系唔止一次咁样讲嘅，咁及后咧就系清洁工人咧就发现咗，呢位男士咧就系倒卧咗喺车站嘅无障碍厕所入边嘅，咁成个情况继续同阿张欣宇倾下，18723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讲嘅，咁张欣宇喺电话旁边，早晨。 系早晨，早晨，主持。 张宇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副主席。头先咧，我同阿张宇倾嗰阵咧，你就提到话啊，如果系一般收到呢啲求助咧，系可以譬如有嗌咪啊，或者联络其他站啊等等嘅。但我想知呢一个决定是不是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是站长决定，还是指引硬性规定一定要这样做呢？ 其实 指引呢有一个即係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啦，咁究竟是怎样去做，咁其实都是交由站长去决定嘅，咁但係其实呢样嘢讲真都係好基本嘅，即係有人唔见咗咁你搵同事去搵啦，咁如果自己站搵唔到就叫埋其他站一起去搵，即係根据具体嘅情况，咁呢啲其实本身都唔系啲咩好複雜嘅一啲流程咯，係 咯。嗯，頭先亦都提到話閉路電視係咪可以翻睇咧？咁但係你就話呢一個係一個相對即係嚴格啲嘅做法嚟嘅，未必係即時做到，係咪啊？ 係，因為其實你如果你揾人嘅話咧，其實最即係除非已經係即係嗰啲通常用閉路電視咧，就真係已經嗰個人失蹤咗幾個鐘，咁然後咧你即係可能事後調查或者係有個警方所以想調查嘅。嗰啲情況用得比較多，但一般去尋人咧，咁就真係其實都已經大概知道，例如啊，佢喺廁所，咁我即刻揾個同事去廁所嗰邊去搜索啦。咁呢個其實效率係高好多嘅， 嗯，不過今次就即係港鐵嘅職員當時曾經稱，即係曾經講過就係揾到曬啲站嘅廁所嘅，不過及後就喺個廁所入邊由清潔工係發現當時嘅呢位先生啦，咁及後即係都係送院不治啦。咁你點睇咧？即係家屬同埋區議員咧就關注到，即係港鐵對於一啲打開未有應門嘅反鎖洗手間或者廁格咧，有冇一啲制定嘅指引咧？據你了解有冇嘅咧？即係如果個廁所係閂埋咗門，或者係即係冇人應咁樣咁，應該係要點樣做嘅咧？又 其實呢一個咧就係、是、即係尤其即係如果講翻今次個情況啦，咁其實都講咗係一位伯伯，咁啊都有一定年紀嘅，咁係去洗手間之後走失咗啦。咁其實一個最即係一個好常理嘅一個做法就係、是、你去嗰啲廁格，即係睇睇咁敲敲門，咁問下有冇人喺入邊。如果冇人應嘅話咧，咁其實呢啲就係要重點去跟進啦，嚇、啊、去再問一問究竟即係嗰個人喺入邊係咪冇咗反應啊？即係其實呢、這個其實今次個事件其實都幾清楚嘅，但係最後點解冇做到呢個步驟咧？咁我覺得係都係好遺憾，同埋港鐵係要去解釋嘅咯。 但指引又冇講到明嘅，即係真係喺個廁所入邊啊，要揾一個人咁，但係去到某一啲嘅廁格或者無障礙廁所嗰度，又真係冇人應，咁又唔知係咪有人用緊，咁又咁入唔入去咧？咁有冇一啲嘅指引上面係講清楚員工或者港鐵嘅職員應該點做？ 我諗指引就未必，以我所知啦，指引就未必會寫到咁細嘅。但係即係呢樣嘢，其實講真，我覺得係好 common sense 同埋好常理性嘅一個跟進嘅一個動作咯，係咯，即係你當你敲門冇人應門嘅時候，咁其實你正常都應該要去再了解一下，喂，究竟發生咗咩事啊嘛，係嘛？ 喺尋日記者會嗰度，家屬提到有一啲質疑、其中就包括話即係當日嘅搜查範圍係點啊？頭先亦都講到，譬如閉路電視啊，有冇查翻啦？尋日嘅既定程序啦。另外提到一點就話點解事發之後會維修呢個殘次入面嘅緊急按鈕咧？咁呢個你有冇關注到，或者有冇留意到呢一啲嘅緊急嘅系統係咪有機會會係壞咗啊？或者多唔多呢啲情況咧？據你了解。 据我了解咧，呢啲咁样嘅紧急嘅设备咧，就定期都会做测试嘅，咁同埋都会有测试记录嘅，咁可以睇翻嗰个即系嗰个红磡站，可以又其实可以睇翻红磡站相关嘅紧急设备嘅一个测试记录啦。咁据即系至于点解佢事发之后即系要做一个更换咧，咁呢个真系其实我都未有呢方面嘅资讯啦，咁可能都系需要港铁去解释下啦。不过其实头先咧讲到咧有个点咧，我都想提到咧，就係、是、其實喺車站，因為車站真係同公園唔同啊。你話喺公園入邊咧，即係走失咗一個人啦，咁其實家屬自己去揾咧，都係其中一個方向啦。但係其實車站咧個環境係好複雜嘅，尤其好似紅磡站咁轉車站，咁佢就算廁所其實都有付費區、非付費區，分布喺唔同嘅地方。其實真係要靠職員去揾嘅。咁你家屬你自己其實你好難係穿過咁多地方，同埋都唔知你亦都未必知道。其实啲厕所究竟全部分布喺边度？咁如果你俾着我嘅话咧，其实我如果听到职员话，哦，全部揾过晒，都揾唔到，你试下揾其他地方啦。咁其实你都系真系会选择信呢个职员嘅。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今次呢件事咧，其实有啲声音话，点解你即系信晒职员，家属唔揾？咁我觉得咁样讲就。可能未必系咁了解个情况，亦都未必对家属系公道咯。 有啲报道都提到就话即系港铁职员咧就透露，根据报道所讲啊，就系一啲车站人手可能都唔足够，咁导致到工作比较繁琐，咁就话可以俾车站职员调配应对紧急求助嘅职员亦都有限。你自己估计同人手不足会唔会有关系咧？今次嘅事件，或者你了解到会唔会一啲应急嘅职员本身人 人手不足，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整体上呢，咁啊，因为我哋嘅车站都系好自动化嘅一个方向啦，咁所以个人手，一个车站个人手真系冇大家想象中咁多嘅，当值嘅人手啊，其实好有限嘅，有啲细集咧，可能只一个站长加一个站务员，就几个清洁咁样。咁但系如果讲翻今次嘅事件咧，我就觉得人手不足咧，就未必系一个原因，因为讲都系嗰句，其实又唔系要做啲咩好惊天动地嘅事情，其实都系即系认真去揾翻。即係啲幾個廁所敲敲門，睇下有冇人應門，然之後如果冇人應門，通知翻個站長。其實呢啲嘢，你就算一個人、兩個人，一定係做得到嘅。所以我覺得今次嘅事件同人手不足係冇關係嘅。 嗯。而家港鐵就話三個月內全線超過90個無障礙洗手間咧都裝行動感應器，有冇用咧？你覺得或者幾大作用咧？ 這個裝置咧，就即係講翻類似呢個事件啦。咁其實。如果今次嗰個出事嘅廁所係有呢個裝置咧，就一定係可以幫到手啦。咁當然即係我覺得個邏輯係咁樣嘅，即係始終你揾人咧都係要靠翻啲同事去認真玩啦，去認真揾啦。但係其實咧總即係人做嘢咧，總會有機會係有疏忽啊，或者係睇得唔清楚啊。咁如果配合埋科技咧，係一個即係作為一個進一步嘅防線咧，咁一定係對事情有幫助嘅。咁喺三個月內將所有嘅公共廁所加裝呢一個感應器咧，我覺得係應該做嘅咯，係啦。 好，唔該曬張欣宇，同你傾到呢度。張欣宇係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嚟嘅。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梁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你好，我係一個視障人士嚟嘅。咁、okay. 我就住呢個傷殘廁所發生呢件事咧，其實都覺得非常之唔開心啦。咁當然你話人手方面主事是不是一个问题呢？这个不是一个直接最大的问题，而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究竟当值的职员有没有当心去处理的问题呢？这个很明显看到 duty officer 和其他相关的职员，我觉得是最大责任。嗯，这样东西。还有那些伤残厕所呢，其实呢我时都发觉呢是这个配，我们要讲的配对错误，很多时應該俾啲傷殘人士用嘅，但好多時咧，我哋發覺咧，我哋用到嘅時候咧，係用唔到，好多時都俾一啲唔係傷殘嘅人士攞咗去用。 嗯，頭先我都提到即係嗰啲緊急系統咧，我想知道你哋用嘅過程之中有冇試過用緊急系統？ 我試過唔覺意撳錯咗掣，但係呢個都係當年嘅時候咧，係兩三年前咧，應該係個職員就好細心，佢敲門問我有冇得冇，唔得啊，你都要開門咁講。於是佢開門嚟望過，冇事啦，真係冇事啦。咁其實我都用完，我就唔覺意撳錯咗個掣。咁、okay. 但係職員係好盡責。呢、這個反而覺得今次呢個 case 咧，家屬唔好太過怪責港鐵公司，而係一個人嘅問題嚟嘅。啲、人根本嘅責任心唔重，求其了事，做事都係咁樣嘅。咁當呢個人手不足係咪一個好大嘅問題咧？係有問題，但係不足以構成咁大嘅嚴重錯誤嘅。 OK， 好啊，唔該曬梁生，同你傾到呢度。之前我哋今朝成個節目都好大篇幅咧講到有關啲熱嘅問題，亦都影響到唔同嘅情況。社區組織協會咧嘅發言咧就話，深水埗天台咧、荃灣天台啦、觀塘嘅天台屋啊、北角嘅龍屋咧，話揾到最高室內温度咧去到成41度，咁即係話比室外咧仲高温添嘅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熱嘅情況啊！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早晨。 Hey, 大家早晨。 早晨，施麗珊，可唔可以先讲下你哋系咪都有调查到一啲龙屋啊、板间房啊嗰啲嘅气温啊，嗰个情况系点样揾到？ 系啊，我哋气温嗰咧，其实我哋由7月17日到去7月23日嘅。 嗯。 咁就发觉好多居民佢哋嘅屋企咧，即系平常应该系比出边即系要凉啲噶嘛，但系佢哋嘅系比出边系仲热嘅。咁、有啲即係去到成41度、40度都有嘅。其實琴日呢，我哋開完記者會，有啲街坊返嚟屋企呢，咁佢再度呢，有啲係去到43添啊，即係好誇張啊。 因為琴日再熱啲嘛，係嘛？ 係啊，係啊，好熱啊，真係佢哋都話真係搞唔掂，即係有啲直頭有同埋我哋其中有個街坊有個老人家，佢話佢直頭夜晚要去瞓公園先得，唔係搞唔掂。 嗯，但系你哋呢个调查啦，或者呢个度气温系主要系咪集中喺某一啲区嘅啫？ 我哋其实好多区嘅，即系九龙新界，即系我哋都尽量去摆一啲嘅，即系比如除咗深水埗之外，我哋旺角啊、观塘啊，另外港岛区、北角啊、湾仔啊，即系唔同嘅区大角咀啊，我哋都有摆嘅。咁我哋摆咗10个地方咯。 有冇话边一啲区发现系特别严重，同埋主要系咪涉及单位入边某一啲环境都令到嗰个气温系特别高嘅咧？ 我谂系因为嗰、那个多啲即其实好多区都系热噶啦，不过咧就天台我哋发觉系特别更加热嘅，即通常最高温度嗰啲全部都系喺天台，因为我谂我哋天台好多系直晒啦，同埋系铁皮啦，咁嗰个即系更加吸热嘅，咁所以好多住天台嗰啲居民佢哋嘅度数系高于其他一啲嘅劏房啊、农屋板房嘅，系啦。 除了天台我見有些是不是本身跟他的單位入面有沒有抽氣扇啊、抽油煙機啊那些，是啦是啦是啦，是不是有關係呢？這個 裝不裝到冷氣啊都會有關係的，那都即很多即比較人多住呢也都會那個空氣比較混濁啊，又比較焗咯，會是、 是不是說個別有些單位其實有冷氣但是又即開了都未必有用或者是壞了這樣的？ 是啊是啊，昨天我們有居民他問咯，即他開完之後原來都成32度，咁因為之前可能唔開就40度，咁即係你知道卅幾度其實都係好熱嘅。佢話熱到個女都唔想翻嚟嘅，話佢個女之前佢係要住醫院噶嘛，熱到話佢唔想翻屋企，因為醫院好涼啊嘛。 Okay, 即係都係一啲問題咯，會係。 你哋有冇收到啲個案？直情係呢段時間咁熱啦，又長期酷熱天氣警告啦，有啲人係唔舒服，甚至係入醫院嘅咧。 有噶，有啲街坊病噶，即系佢即系热感冒咯，变咗系，即系嗰个身体状况比较差啦，会。 另外除咗话即系嗰个气温喺个即系㓥房嘅气温问题之外，我见话系咪你哋有个调查都了解到即系规管㓥房租赁嘅租管条例，其实今年1月已经系生效咗噶啦，你哋都问到一啲嘅㓥房户系几时做嘅呢、這个调查又系？ 我哋嗰个就水费电费其实由五月问到去六月，七月都有一啲嘅，系啦。咁我哋就未，其实都未算反映咗最多最热嘅时候嗰啲嘅水电费，不过因为嗰、那个，咁就我哋有访问咗500几家嘅，咁就发觉咧好多嘅水电费仲系好贵啦。如果你攞翻水务局或者系一啲电力公司，其实佢哋系俾多咗，我平均都俾多咗50% 嘅，咁、那个原因咧就第一，如果你系劏房咧，你系好多时系要即系如果你系多人用咧，你用得高过一条度数，你就会俾多啲钱啦，系啦。咁另外咧就业主咧就定咗个价钱咧，亦都系比较高嘅，咁所以令到佢哋系要俾多啲钱嘅。咁、如果我哋睇翻政府嘅最新嘅条例，其实系应该要攞张单出嚟嘅。咁、但系我哋发觉咯，得几个 percent 嘅业主肯攞呢张单出嚟嘅啫，九成嘅居民咧都系仲交紧话业主剩嘅几多钱度嘅电啊或者水嘅。 咁但系啲 到嗰个执法咧就冇乜点样效用，即系冇个执行程度好低咯。 但系啲劏房居民自己有冇问业主攞嗰个嘅水电费嘅账单 咧？有噶，有啲居民都有问噶，只不过问一次一定问十次嘅啫。或者是逼他要攞的啫，咁就多数都是问完他们都不敢再出声的啦。咁有些就真的跟他拗数咯。咁我们试过有街坊跟他拗到，最后他就话，咁他又我们又跟他加埋他一起拗啦。咁他才肯啦。咁但跟住呢过几个月呢他是这个要租约期呢到呢他又加他租喎。所以他这边呢不加你，另一边都加你。所以我哋即系觉得政府真系要主动多啲去抽查，同埋上楼去了解嘅情况咯。 业主有冇讲话用咩原因话即系唔想俾，或者唔系咁轻易俾个账单啲租户睇啦？或者有冇试过系投诉呢啲租户直情？ 有啲业主咧就否认话有咁嘅要求嘅，即系佢好似当大家都唔知道。但我估有一啲系真系唔知嘅，即系因为有啲业主都唔系好了解嗰、那个即系政府情况啊嘛。咁所以就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啦，有啲佢唔知嘅，咁或者佢唔真係，咁佢會又會問係咪真係咁啊？你要俾啲證據我啊，資料啊，都有咯，係啦，咁亦都有啲就覺得咁又點啫？咁麻煩收開就收啦，唔好咁多，即係叫佢唔好咁多嘢講咁樣啦。你唔中意你咪搬咯，咁樣咯。 我見到你哋調查都有問到話大部分嘅受訪者嘅水電價格冇調整，咁但係呢個未必同濫收有關係嘅喎，會唔會係啲用户自己尤其是熱又可能用多咗，咁呢個有冇可能會唔會係一個原因咧？又 其實佢哋好多都有啲其實已經不嬲都好高價噶啦，咁但係咧其實咧就夏天就會用多啲水電嘅，其實係啦， 即係未必同個業主有冇濫收 有关系噶嘛？呢、這 个高咗个容量，但有啲都会有加价噶、嗯，因为我哋系有啲居民反映佢哋有加咗价，当然亦都有啲良心业主系减咗价嘅。 嗯， 系啦，即系因为佢话啊，咁如果摊翻分应该系会平啲嘅，咁佢咪平翻少少，可能又但一样喺度计度数咯。 嗯， 但系佢嗰个摊分嗰个度数，即系嗰个钱咧，都系高于呢、這个。高於呢個電力公司收嘅好多咯。 Okay. 有啲其實我哋見到，我哋要睇嗰個表咧，就算係話多人用咧，佢哋一個級數高啲，要俾多啲錢咧，業主有啲收嘅嗰啲價錢咧都遠離，尤其是水添啊。 嗯。 即係俾佢話十五蚊一立方，即係人哋水務局收嘅都係最貴最貴，都係11点几啫嘛。 嗯。 咁冇可能噶啦，即係個遠超嚟啦。 Okay.整体嚟讲话，即系如果要个租户话申请一个独立水标咁，有冇一啲咩困难喺度咧？你哋听到啲经验嚟讲？ 我哋听到嘅经验咧就好多一啲即系嗰个程序咧，就佢哋觉得好难做， 嗯、 即系要过好多关，跟住要俾好多资料，系啦，咁跟住亦都有啲步骤，业主要俾钱啊，要去整啊，因为牵涉佢嘅屋嘅嗰啲结构啊，各样嘢嘅问题啊。即系呢啲都系一啲即系所以最后就我哋都揾咗好耐，但系都促成唔到一啲即系独立电标，所以我谂系睇下政府可以点样去帮佢简化嘅程序啦，同个公司。咁第二就系话，我谂可能真系要去到你当你有新嘅呢啲嘅立法嘅时候，当佢未装修嘅时候，你就要要求佢系有一个独立嘅电标，你先可以做咯。 嗯 ，OK， 即系呢个系我觉得系要谂噶啦，要 OK， 好啊，同阿施丽珊倾到呢度先，时间差唔多。施丽珊咧系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嚟嘅，同我哋讲到佢有应该两个调查嚟嘅，第一个调查系讲到一啲气温啦，涉及到一啲板间房啊、楼等等，另一个咧就系规管劏房租赁嘅租管条例嘅一个嘅调查，了解到唔同嘅情况。咁啊，讲下外面嘅天气情况啦，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2%，仲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紧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个差唔多啦，听日咧继续会再同大家见面嘅，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直谷钢铁侠艾隆马斯克的冒险人生中文版一书，由美国商业专栏作者和资深科技记者阿什利曼斯 Ashley Vance 所著，于2016年出版。作者在同天才企业家马斯克进行了超过40小时的深度对话，经历了3年多的时间，走访了 SpaceX、 Tesla等公司，并采访了他的伙伴、员工、家人、朋友等300多人之后，记录和撰写了马斯克传奇人生的经典著作《直谷钢铁侠：艾隆·马斯克的冒险人生》。 在这本书里面，作者真实地讲述了马斯克的童年生活、传奇的创业历程以及精彩的人生经历，从建立和营运不同公司、涉足互联网、金融、汽车、航空以及能源业等不同的行业，马斯克凭借他对科技的专注以及对梦想的偏执，不断突破人们口中的不可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马斯克总是想追求更伟大的目标，比如太空探索、星际移民、清洁能源等造福全人类的宏伟项目。尽管这些都好像是讲笑话，但是他真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一步一步来实现。 他曾经说过，如果一件事足够重要，即使成功率的机会不高，你仍然是应该要去做的。他的想法和经历激励着很多企业家和创新者勇往直前，鼓舞着普通人坚持梦想，挑战不可能。 作为一个不断颠覆传统的创业者，毋庸置疑，马斯克正在推进着企业创新的步伐，正在引领着人类未来的进步。直谷钢铁侠的称号亦的确是实至名归。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直谷钢铁侠：艾隆·马斯克的冒险人生》，作者阿什利·曼斯，由中信出版社出版。